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。 声。爱那菊呀站东啊里城呀情，在那潇湘馆并道湘妃子门灯火不明，到了这一天家母前来要看黛玉，问一问外孙女儿，便提儿重亲。连把姑娘叫了一声，爱那林黛玉面墙抬头看见他的外祖母，痛上心来，眼圈一红。低声儿说：“你老人家白疼了我呀。”小问命儿活不久成， 感谢观众掌声鼓励，再为您唱两句

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胡闹。